大家好，我是小兵，咁啊喺共聚会啦，先打到嚟啦，北京饭店小编同埋呢一个后巷电影院咧，都见到小弟把声嘅。咁啊，其实小弟系一个德国趸嚟嘅，咁但系咧，虽然咧德国咧即系都系叫世界第一啦，咁但系我觉得今年世界杯咧比较大嘅机会咧，可能系葡萄牙喎。点解咧？因为我觉得 C 朗咧今年有啲狗屎运。咁所以咧有啲機會咧就攞到呢個世界盃啊，所以咧即係即管睇下咧有冇機會攞到啊！記住啦 ，Reca 2018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 電影俠 Ryan 小兵，後巷電影院。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后巷电影院啊！咁小兵又出征，出征系啦，咁啊呢一个就长征紧去日本啦，唔知又去到日本做乜嘢啦？ 都好似系继续周围飞嘅， 即系打飞机唔够，又去搭飞机啊，系啦 ，OK，anyway 啦，系啦，咁啊，经过上个星期咧啲恐龙屠杀计划之后咧，咁其实啲恐龙咧似乎都仲系呢一个非常之暴虐嘅四周围呢个肆虐啊，咁啊，即系证明咗其实啲观众咧对于啲续集作品咧唔系套套都唔得嘅，即系有啲嘅公式咧你搬一万次咧都系得嘅，即系玩恐龙食人噶嘛。 唔系啲观众，有啲观众觉得仲好睇过上一集添啊！ 旧版仲有三集噶，你唔好忘记。 新版嘅第三集啊，如果有睇嘅观众应该知道，应该好期待噶。咁啊，呢个星期咧，咁啊上咗六套片嘅，咁啊六套片之中咧有三套日本片啊，即系好滞，日本片好滞。咁一阵睇成绩会系点样啦？咁啊排头位冇啦，《侏罗纪世界迷失国度》。第二个星期仍然咧，星期四咧系52间上620多场，250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40位，即系2,200,000。去到星期六咧，52间上到750场咧，咁啊57000人次，即系话咧差唔多500000每场，平均人次76，咁啊10日咧就5,150,000，过埋端午节假期咧就6,000,000啦。 喂、哦，咁其实似乎都算系 O K 啦，未去到呢一个复仇者联盟咁恐怖嘅数字之前，咁但系咧都算系交代下货啦。咁啊 ，Steven Spielberg 果然靠啲恐龙游可以呃到啲钱啦，系啦。 咁样讲，其实今年咧 ，Steven Spielberg 咧，其实有两套片都几好收噶啦。之前三月未上嘅《Ready Player One》挑战者一号咧。已经收咗4,600多万嘅，咁依家呢一套片睇落去7,000,000就唔得啦，过唔过到亿咧就应该机会就唔大嘅，因为嚟紧咧月尾仲有其他片会上嘅，咁啊呢个星期啦，来头最大嘅一套片啦 ，Ocean's Eight， 咁啊 Ocean Series 啊叫渡海豪情啦，咁啊加入，咁啊今次系八条女啦，八条都年纪都部分都比较大嘅，八尾千娇呕吐袋唔該啊！咁啊，開畫咧，華納發行嘅片48間啦，開340場咧，就150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咧，其實就一般嘅啫。第一日係44，去到星期六咧，咁啊，場數多咗三成嘅，48間上440場就260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59，咁同《侏羅紀公園》咧差咗一截嘅，《侏羅紀公園》星期六係77啊，因為呢類片咧冇家庭客嘅。咁同埋咧，女性主題嘅片咧，男觀眾唔 buy。咁啊，呢套片咧，星期六咧平就接近200000啦，三日就420多万。 其實咧又還好嘅，如果狀況係你 Central Block 咧，咁其實都有翻，即係佢點都有啲人會仲有去睇佢嘅。同埋基調白蘭斯做呢啲咁嘅角色，其實都假輕就熟啦。即係今次全炸女懶型咧，咁啊為咗要平衡下，以免呢、這個。比較後生嘅男嘅觀眾咧，入唔到場嘅關係咧，都加咗呢個 Anne Hathaway 啦，同埋黑豹嘅阿妹咧，喺呢個平衡下呢一個嘅呢一個 average 嘅 line curve 嘅年紀。咁啊，始終咧男性咧觀眾咧，你睇 George Clooney 就覺得 OK 嘅，咁但係你睇翻女仔，如果全部都係奇英家族咁樣就唔係咁好啦，係啦。 奇英嘅話咧，其實可以咁講咧，香港其實向來對女性電影咧。都一向咧，一大班女主角咧，通常都系冇好下场嘅，即系无论系色欲都市，亦都唔算话特别，即系叫做系比较一个例外嘅例子。你讲港产片啦，闺蜜二啊， 你甚至乎喺呢個等愛的女人得個等字嘅啫，或者出軌的女人根本出唔到軌嘅。好啦，咁跟住去到第三套啦，咁呢個星期男觀眾可以睇啲乜呢？咁有啲咧更加都係老餅嘢嚟嘅，呢一套咧啊呢間發行公司都係新嘅，叫做浪潮影業啊，咁基喺深圳香港分公司嘅。今次發行嘅呢套電影咧，大大哥布斯威利士都揸槍，大家唔好誤會啊，其實佢喺片入面係做一個醫生嘅角色嚟嘅。虎膽追兇一個非常之令人誤導嘅片名啊！开画36.83场，每场平均人次25位，即系大概收23,400人次。星期六加小场数36间，每间平均上4场系4,6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32位，即系30万。3日系80万到噶。 嗱，呢个就真系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咧其实咧《虎胆追凶》呢一套咧都算于旧戏重拍噶，咁有啲人话咧，诶咁样心不如旧啊，唔知啦，咁但系 Bruce Willis 做呢啲角色咧，都呢一个驾轻就熟嘅，咁啊证明咗咧，其实阿诺苏嘅心理家又好啦，跟住 Bruce Willis 又好啦，跟住史泰龙都好啦，其实到依家为止咧，到呢个年纪都仲要好落力嘅去做呢一个动作明星咧，其实我睇落去都有啲辛苦嘅，咁好彩啦，今次嘅呢一个。即係今次嘅呢一個即係 Bruce Willis 咧，都已經吸取咗啲教訓咧。今次係唔需要喐得太多嘅。 放心啦，繼續有嘅雷新康納利或者係呢、這個福伯咧，都係繼續做動作片，戲行戲傳都係繼續做嘅。如果你要即係另外要預告一下史泰龍咧，月尾仲有一套《逃亡大計二》啊，即係都有排你睇嘅。咁啊，呢個星期啦，咁啊。另外一套片先嚟讲讲小众发行咧，入座都比较高咧，真系要讲讲呢一套。呢套片咧，电影侠未睇，但系好快会睇噶啦。有电影侠好中意嘅发行公司巴福斯，呢、這个星期推出一套《黎巴嫩》嘅电影，《给我一个道歉》。其实电影前已经做过噶啦。咁虽然4间上10场，但系第一日咧每场平均人次33位，星期六咧去到50位嘅，3日得80,000蚊。故事好简单啫，系一个黎巴嫩入边。一个黎巴嫩人和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入面的人之间冲突，跟住走咗上法庭。咁呢套片呢场景唔多，但係对白系非常之精警嘅，咁亦都值得大家去睇嘅。 呢啲咁嘅戏呢，咁其实呢巴福斯即係都攞返啲口碑返嚟都算唔错嘅。其实巴福斯某程度上都几落力嘅，咁就算有一啲即係咩信念系启航啊嗰啲咁嘅类型嘅电影啦，虽然个片名相当之唔到啦，咁依然都会攞返嚟嘅。咁似呢一套其实嗰、那个即係你要知道电影节嘅片呢，除咗高仙之外呢，夠胆攞返嚟呢，其实都系一种几大嘅勇气嚟啦。因为一般嚟讲电影节嘅片呢，就电影节想睇观众已经睇晒啦，之后一般都会扑直嘅。 你系咪讲紧佢嘅幸福路上呢？想 嗱，冇咁讲，幸福路上我睇噶，系啦，啊，咁啊，台湾电影点都要查一查嘅。 好啦，咁啊，其实咧，今年嘅巴福斯咧嚟紧咧，全年咧都只有一套嘅港片会上嘅啫。咁呢套港片咧就系9月由陈宇恒执导嘅《入铁笼》噶。咁啊，大家咧可以到时留意一下噶。好，继续同大家睇落去啦。跟住今个星期有3套嘅日本片上。成如果計入座率咧，最好嗰套咧，竟然係呢一套啊，因為得2间戲院做嘅啫。黑澤清咁啊，中意嘅好中意啦，唔中意嘅係好唔中意嘅。今次落嚟係一套所謂嘅科幻片，但係一套怪片，《來自星空的愛》。請留意沒有全自然嘅演出，呢套一套日本片嚟噶。2间8场開畫係250人次，星期六都係250人次，3日係36,000。 大家即係你要首先明白呢，其實香港啲片名呢，我完全都唔知點解電影節嗰陣時要改成呢個片名啦。咁因為其實呢套呢係舊年嘅呢一個亞洲電影節呢就已經有出現過㗎啦。咁佢嘅原名呢其實係應該係呢一個散步啲侵略者啊。咁本身呢亦都有另一套呢係今年嘅呢一個 HKIFF 都做過，即係電影節嗰度都做過呢，就係呢一個前傳預兆。OK， 咁如果你唔小心喺呢個電影節睇到預兆呢，好多人就唔夠膽去睇呢个啦。咁但系我要首先声明啦，因为预兆系做咗前传嗰下咧，其实佢系电视剧嘅剪接嘅，咁呢一套先至系正传嚟嘅。咁大家应该如果要去睇嘅时候，睇呢一套你会舒服过睇呢个演谷将太同埋下凡嗰啲死鱼凡咁样咧。 基本上都染谷将太近，其实系咪太多呢？其实系好啦，咁啊，另外睇落去啦，咁啊，跟住咧周立发行咧就发行量都唔细嘅一套片咧，但系扑都几值嘅咧，呢一套叫做《50次初吻》啊，咁啊，一套咧系将西片咧系改编嘅日本片，咁啊。26间开馆，大概100场，得12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12位。星期六26间90场，18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都未到20位。三日呢先得个40万松啲。 其实呢个月都好多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呢，即係原本呢今个月呢沾少少变咗长泽正美三部曲㗎。咁即係第三部呢就依家退到去九月啦，其实嗰套系好多人即係爱上雪芳啲男人呢，咁其实呢套即係呢个先至比较多人最想睇嗰套。个50次初吻呢，咁个男主个山田孝之啦，咁但係个导演呢就又系人云嘅呢一个福田福田红一啦，我成日都唔记得新一点红一。Anyway 啦，咁但係你其实睇緊长泽正美做呢个角色呢，你相当之有当年睇 True Parable 去做呢个角色嘅 feeling 嘅。因为始终好似即係依照嘅即係嗰个老化嘅程度呢，佢係比绫濑遥老化嘅程度呢略高少少嘅。一笑起上嚟嘅鱼尾纹呢，有啲朋友就有啲少少投入唔到嚟啦。 岁月嘅痕迹表露无遗啊。即係证明汤儿表现得好好囉。我只能够讲，好啦，咁继续睇落去啦。最后呢一套咧系本周咧都系一个炮灰嘅位置，继续高先发行啦。爸爸的便当，15间38场开玩，每场平均人次唔够10位。去到星期六，每场平均人次上到12位，三日咧夹埋嘅入场次咧系先至咧得六，推算收入得嗰60000几嘅，真系唉。 呢、這个呢其实冇辦法嘅。我冇辦法嘅原因喺边度呢，好简单嘅啫，套戏得76分钟。即係你就算有啲朋友想入去睇呢，一睇到个片场你諗到个票价。跟住你左到下右到下，哎，不如算罢啦，係啦。即係日本片呢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收看渠道㗎。咁尤其都唔系啲好深嘅片呢，咁嘅收看嘅渠道会更加嘅多㗎。咁76分钟嘅电影呢，大家都可能会选择喺电视或者电脑上睇咗佢㗎啦。 咁啊，真係证明唔抵睇啦，你咁样讲，简单啲咁讲。好啦，咁继续睇落去啦，咁十大入边其他嘅位置啦，咁仍然喺十大入边呢有呢几套片㗎，先要讲讲呢一套片啦。都上了第五个星期啦，仍然喺五强入面都算难得嘅，就係、是、死侍二嘅。咁啊，福斯发行嘅片去到星期六呢，25间都上接近50场，仲录到20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40位。32日呢已经过咗5400万啦，咁都算係有交代㗎。咁跟住呢一套啦，就係、是、英皇发行，係啦，真係汤儿同埋呢个原岛大地嘅某日某月，去到星期六呢，20间上33场呢，係1200人次，每场每人次35位，咁应该过埋端午节呢，累积系到350万，成绩系王家欣嘅一倍。 哦，即係本身我都系鍾意王家欣多啲。 咁另外呢就系、是、呢个环球发行嘅反啪啪同文啦，咁去到星期六呢仍然每场人次录到26位，24日系过咗550万嘅。咁呢个星期特别嘅地方呢，系一共有五套片呢喺端午节嘅假期呢系推出优先场嘅，包括有当中大户呢系属于安乐发行嘅，一共系推咗三套出嚟，当中系包括有呢个韩国片直着雨点说爱你，再爱你，直着雨点再爱你，跟住系呢一套另外一套就系法国片弊家伙挞着咗，咁但系呢要讲三套片入座最高嘅呢，当然系一套啱啱喺康城攞咗金棕榈大奖，由视之宇和執导嘅小偷家族，每场平均人次过100啦，7月5号上真係持家有道啊。 即係都 OK 嘅，都 OK 嘅，係啦，借住雨点再有你，我大家都好耐冇喺香港业务上睇到个孙艺珍啊。 係啦。咁另外呢就係仲有两套片呢係上緊优先场嘅，分别呢有高先发行7月5号上緊一套纪录片，陈安琪执导嘅《水底行走的人》，咁其实呢个咧系讲紧黄仁葵嘅一个纪录片嚟噶。咁而呢一个星期咧，另外一套咧值得大家留意嘅一套咧，都上咗好多即系优先场嘅咧，就系呢个《窃物者们》，咁啊中国 3D 发行嘅片，导演咧 係今年應該係有大量年供應嘅優麗圖。咁演員組合呢就有呢個衝上雲霄嘅組合啊，係有吳鎮宇、張智霖，今次唔做機師做警察，配上佘詩曼，另外客串嘅有魏思雅，同埋仲有呢個鄭則仕、周秀娜㗎。 嗱，只可以咁講啦。預告片咧就睇落落去咧，一唔小心都以為係啲啊，即係啲尺度啊，啲 friend 嚟嘅。咁啊，實際上得唔得咧？真係要長我先知啦。 套片唔錯㗎。好啦，咁啊，另外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就係呢一套啦，仍然上一百幾日係陰雲不散嘅《大迷信之心》潮爆開運王，星期四上咗兩場係吉場，星期五上咗兩場，星期六上咗兩場。每场都系平均得一个客啫，咁真系都唔知上到几时啦。 你有冇怀疑过咁啊？系李居民得闲冇事自己又去坐咧？好啦，呢今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后巷电影院。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第二节嘅后巷电影院啊！继续有呢个 Ryan 同埋电影喺度噶，咁啊顺利啦，我哋又要讲下下个星期上话嘅电影门啊！ 咁啊，下星期嘅电影咧，一共咧系有一个六套片上噶。咁但系咧，六套片咧来头最大嘅咧，竟然系一套港片。呢、這个港片咧就系、是、呢个中国 3D 发行嘅《泄密者们》。咁啊，演员阵容方面咧，其实都唔错噶。咁啊，分别有美女食神嘅佘诗曼啦，咁仲有這個呢个咧系十。月初五的月光的张智霖，再配上脱皮巴巴的吴镇宇，而其他合演的包括有热浪求爱战的周秀娜，再加上是有个再加上是会有这个刘浩龙，还有这个郑则仕，还有这个李灿森，还有是张继聪的。 张继聪上一套好像是低压槽。咁但系点解唔系29+1嘅周秀娜？咁点解唔系十月初五嘅月光嘅呢一个？就系张智霖再加呢个佘诗曼咧，系啦，呢个好似佢哋本身一 pair 嚟嘅，好似吴镇宇咁喺除咗脱皮巴巴比较多人谈论嘅，反而系一套福士嘅网剧嘅《东方伟佳》 嘅。咁啊，呢套片嘅题材咧就有啲似史提芬苏德堡嘅《世纪战役》，咁啊地点啊发生喺马来西亚同香港嘅。 等等啊，史蒂芬苏德堡嘅呢一个世纪战役，咁即系他妈的即系尺度嚟嗰个系扑街，我想知尺度，即系唔怪之得睇预告片都好乸似啦，系啦，即系睇预告即系尺度好唔掂喎。 尺度唔掂嘅主因咧，并不是咧系净系个剧本个题材，今次好好多嘅，咁同埋尺度最大嘅问题系有张学友嘅演出系十分之惊人啊嘛。即係別忘記呢一個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㗎。咁今次呢其實呢套片呢我自己睇咗㗎啦，質素唔錯嘅，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入場㗎。好啦，咁想睇另一套片呢就電影盒睇咗㗎啦。呢套片呢聽見片名呢以為一套驚慄恐怖片嚟㗎。咁呢套一套英國電影，有預藝同埋英國發行，絕命酒店。 其實絕命酒店呢即係你好难判定佢究竟叫大戏定系细戏嚟嘅，即系佢本身嘅细成本制造嘅样，但系佢又会揾到 Judy Foster 有几粒即系 OK 嘅星翻嚟。 系啦，咁大戏咧，其实系可以去高山剧场睇，或者新光戏院就得噶啦。 绝命酒店啦 ，anyway， 咁大家如果睇翻杀神咧，咁其实杀神入边都有呢一类型嘅咁嘅主题啦。咁啊，杀神入边呢一类型主题就系啲所有啲杀手咧都要住店嘅，系咪先？都要住酒店嘅。咁嘅酒店入边咧就唔可以私下杀啦，如果唔系就会被取消资格啦，诸如此类啦。喺今集嘅酒店咧就其实2028年嘅细啲嘅，系啊。但 anyway 咧 ，Judy Foster 咧扮老咧，虽然佢本身都有少少年纪啦，但系扮老装咧其实都冇乜违和感嘅。今集你睇到佢扮老装嗰啲手部嗰啲震动咧。同埋个面部嘅样咧，其实演技真系喺度嘅，但系套戏咧就真系唔系太差，你可以收货，但系虎头蛇尾都有啲紧要啫。 编剧做导演嘅主要毛病啦，即系内容太多，加上篇幅系讲唔晒啦。咁啊，跟住落嚟讲，其实呢套片咧就唔系好推荐嘅呢套片。呢套一套咧法国片《狂迷惊魂》，非常嘅 true story。 咁啊高仙发行嘅片，咁呢套片咧，睇预告好惊，但系咧睇实际睇就好闷。 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啦，咁样呢啲冇办法嘅，好多时候即系有依家越来越多片咧，其实预告片系好睇过正片嘅。 系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套咧，无论如何同电影侠应该个入场机会就好细嘅。呢套一套咧新影发行嘅动画《吸血鬼仆人 Alice in the Garden》。 Alice in the Garden， 咁其实咧，即系算啦，我都系应该动画片。我谂其实即系呢一类型嘅片，应该我入场嘅几率真系的而且确唔系特别高嘅。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就要介绍一套啦。呢一套咧系一套西片版嘅片啦，剧本啦，即系呢一轮闹剧本分都闹得好紧要。呢一套咧，日本嗰时有一套叫做《太阳之歌》，咁今次咧西片版叫《Midnight Sun》。日出前让恋爱中，让恋爱开始啊！一样系一啲咧唔见得光嘅爱情古仔嘅，咁佢呢种嘅唔见得光，大家唔好误会啊！呢套片咧级别即系2A嘅啫，并唔系反啪啪同名嗰类嘅款式喺度噶。 嗱，所以咧，我会觉得即系，应该咁讲啦，反啪啪同名嗰啲即系以战为主啦。咁我谂呢一套应该会有啲唔同嘅。咁始终啲奸细或者嗰啲可能嘅。冇雪佛老根咁贱啫嘛！ 好啦，咁最后一套同大家可以讲嘅咧，就系、是、呢套咧系一套泰国片嚟嘅。咁啊，泰国片咧其实香港都难做嘅，即系你除咗嗰啲，即系旧年爆咗一套《出猫特工队》啦，咁啊安乐发行咁今年梗系唔放过啦，推出一套电影，话英文片好过瘾啦，《Brother of the Year》，香港片名仲开心，大佬可以退货吗？大家唔好误会啊！大佬咧，并不是讲紧一啲黑帮嘅俗语嘅，系讲紧一啲兄妹关系嘅电影嚟嘅。 好啦，咁呢一套戏咧，据闻咧喺泰国咧一周咧就破咗呢一个咧《出猫特工队》嘅总票房。OK， 咁呢个泰国数字啦，咁实际上系点咧？就真系香港上先知嘅。泰国嘅呢啲轻松类型嘅笑片咧，或者鬼片咧，其实香港咧都有一定程度嘅捧场客嘅。咁到时睇下点啦，睇下有几多人有去 鬼片就好出名啊！几年前犯亚嘅一套《吓鬼阿嫂》系可以过到1000万嘅，即系唔觉咧。咁呢套片仲有一啲行仔嘅演出要扮日本人啊，即系。啲人哋都有啲奇怪嘅，究竟唔知韓國嘅一啲民族主義者會有咩感覺喺度啦。好啦，咁啊，其實講咗咁多啦，咁亦都要講講暑期嘅片啦，亦都陸陸續續推出啦。咁但係咧，有啲片嘅海報咧，我真係覺得咧，其實整海報唔係好難啫，可唔可以唔好整得咁肉酸，好似 key in 落去都冇咩心機嘅一套電影。嗱，我哋講緊呢一套電影咧，其實咧8月幾先上嘅，咁啊。8月23先上，咁天马发行嘅一套叫做 L 风暴嘅电影，咁但係呢张海报就真係搞喵啦，真係好难啃。点解可以将海报咁难睇嘅海报可以摆出街，而跟住係冇人会觉得係有问题嘅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系列好似都系鍾意将大家嘅头系咁砌系咁砌砌埋一嚿㗎喎，这个系列不嬲从呢一个最早系咪先，从呢一个 S 风暴跟住一路落嚟都好似呢一个传统嚟㗎喎。 嗱呢套电影呢其实呢已经系拍第三集㗎，咁之前嗰几套叫咩名呢？咁第一套啦，咁叫做呢、这个第一套就叫做二色风暴。咁跟住第二套叫咩？叫 S 风暴。咁依家去到第三套啦，第三套叫咩？第三套咧就叫 L 风暴。咁啊，但系主角方面咧，咁啊有呢个张智霖同埋呢个古天乐啦。我成日觉得咧，呢、這个题材好奇怪，题材奇怪的地方喺边咧？呢、這个讲紧一个廉政题材嘅电影，但系一众廉政题材嘅廉署人员竟然要揸枪，系好似警察咁样嘅。可以同警察有咩分别啊？ 咁啊，呢个真系唔知道、啊。你谂下，其实廉署嘅人揸枪，你喺寒战又见到嘅、啊。 啊，系咪先？你系电视剧呢个廉政风暴，你又见到，即系廉政行动，你好似有见到噶、哦。即系其实廉政公署嘅人员究竟需唔需要揸枪咧？呢样嘢我真系冇乜研究嘅。咁但系咧，只不过系呢一套戏入边咧，似乎咧负责饮咖啡嘅部分咧就相当之少，即系负责咧喺街上面咧，好似呢个国际刑警嘅位咧就相当之多。咁啊，同埋古天乐嘅角色咧，喺咁多集入边咧，就可能系个主体嚟嘅，就长时间都喺度。虽然你亦都唔系好明白古天乐喺个戏入面嘅主要功能系啦， 主要嘅功能就系饰演呢个廉署嘅调查员陆志廉啊嘛。其实呢个系最主要嘅功能嚟嘅，因为咧，其实嚟紧仲要开第四集，要开 P 风暴啊，仲要走入监仓入边嘅。 Anyway 咁样，但系其实我几套咧，你觉得即系其实同廉政公署嘅主要嘅关系喺边咧？同埋普通查案啲关系咧，我又真系未系好 get 到噶，因为你无论之前赛马或者嗰啲咧，其实你套套戏入边你可以记忆嘅嗰啲点咧，真系唔系好多嘅，都系一大堆嘅呢个追逐啦、爆破啦咁样呢啲咁嘢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次张海报有记忆点噶，因为咧张智霖之枪咧系肥落咧古天乐只脚嗰度啦。首先第一点系，第二点咧就系火光红啦，后边一定要整一团火喺度啦。但系呢个成张海报咧。一共系出现咗咧，系六男一女嘅。当中张海报最令人感觉趣致嘅咧，就系、是、邓丽欣嘅呢个造型噶。 其实咧，邓丽欣嘅造型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系邓丽欣嘅样咧，就唔知点解有少少似呢个郑秀文咧，混合咗呢个杨采妮嘅呢一个质感，即系 P 图嘅人咧，系咪真系 P 得有啲重手咧？系即系个，即系个，即系。你会觉得始终会觉得有啲奇怪啦，咁每个人面上都灰灰黑黑咁样啦，咁但系近排咧 L 风暴咧，其实亦都推出咗呢一个戏院版嘅呢一个呼吁咧，会喺呢个 Cinema City 咧嗰度系进行呢个播放嘅，咁啊叫大家唔好上咩踢凳啦，叫大家唔好讲嘢啦，诸如此类啦，咁啊，但系真系有啲显，你重装开战，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佢海报完全反映唔到个主题嘅。 重装开战咧，其实令人联想起咧，当年古天乐同张智霖咧演出过一套垃圾叫做《极度重返》嘅。 Anyway 啦，我觉得即系前两集似乎啲所谓嘅靓仔出现喺呢套戏入边，都系一啲不是太好嘅收场，咩例如咩周渝民啊，或者嗰啲啦，系啦。即係完全個印象係唔深刻嘅，咁啊，今次似乎好似暫時未見到 Dada 嘅客串啊。 係啦，換嚟嘅咧係有鄭嘉穎，係有香港花月夜嘅鄭嘉穎啦，咁另外仲有譚耀文同埋謝天華嘅，咁啊，祝呢套片好運啦！八月下旬23日開畫嘅時候，咁啊，八月據知道咧已經有另一套片咧就排咗期，八月開畫，八月初嘅咧就係、是、呢、這個。陈咏新执导嘅逆流大叔嘅，咁啊见到张海报咧，吴镇宇个造型咧，即系挛晒头发，仲以为陈奕迅一样嘅。 吴镇宇变咗呢一个陈奕迅，咁其实吴镇宇挛头发咧，都好多嘅，涉物者们佢都系挛嘅喎，系个头发。 系，仲要染到啡晒添。 即系，但系吴镇宇私下咧个头发真系挛嘅。你又如果有睇呢个《爸爸去哪儿》咧，如果你个带啲小朋友出去嘅时候咧，个头发系挛嘅，即系唔系直个，同平时大家喺荧幕上面嘅形象系唔好似嘅，好似呢个梁山伯与朱丽叶嘅。 系啦，咁都即系私人讲起挛定直又唔知啊。好啦，咁啊，其实咧讲到咧，其实今年咧。港產片呢暫時到暑假呢其實呢啲片陸陸續續都排咗，不過呢就真係唔係排得明顯嘅，例如最新知道嘅呢同超人特工隊2呢同日對冚嘅呢竟然係一套叫兄弟班嘅電影呀、啊、咁導演係陳友，咁演員呢亦都係陳友嘅溫雅五虎啦，再加上有呢個陳家洛、黃子軒，咁呢套片係講緊一啲溫雅樂隊嘅成長故仔。问题走出嚟啦，呢套片有冇后生观众嘅咧？ 呢啲咁嘅类型嘅回忆咁样嘅电影啊，真系好难讲啊！你话 Beatles 咧摆落去有冇人睇？ 即係可能都有啲觀眾睇嘅。咁《Mona五虎》可能都有啲觀眾睇嘅，即係睇下點包裝個兄弟情嘅咁關係啦。喺今年喺呢一個 film mark， 我哋都已經睇到張海報嘅。咁陳友其實呢幾年都開始翻去電影圈，其實都好似一個興趣啦，我當作。 咁之前呢，其實呢陳友就喺殭屍嘅演出，麥浚龍嘅殭屍嘅演出呢係唔錯㗎。咁做導演其實呢，陳友80年代做導演嘅，咁佢都拍過即係自己演埋一份嘅一屋兩妻，兩屋一妻，咁其實個表現都唔錯㗎。今次拍返自己嘅嘢，希望成績會好啲啦。咁另一套呢，亦都有另一位呢好多年嘅導演呢，係重返影壇嘅呢，就錢嘉樂啦。錢嘉樂拍嘅一套電影叫做黃金兄弟，演員陣容係鄭伊健、陳小春，仲有呢個謝天華、林曉峰、曾志偉。啊，大家唔知諗起啲乜呢？ 呢、這個即係黃金時代嘅兄弟啊嘛，即係一唔小心就大家會諗翻起當年嘅古惑仔啊。但當年嘅古惑仔其實好似之後已經有一套叫《飛沙風中傳》嘅，玩咗一次嘅咯。咁啊，古惑仔亦都有唔同種類嘅方式咧，喺內地合體咧，咁樣就呢個搞演唱會嘅啦。每年好似據聞都會熟一場嘅。咁啊，但係個狀況係即係再搬翻佢哋上嚟去翻個熱幕度。咁你係咪又拍黑社會咧？咁如果你唔拍黑社會，呢啲出翻嚟，即係追唔追到個網人情翻嚟咧？ 咁啊，其實呢啲唔重要嘅，大家聽下錢嘉樂做導演嘅往績咧，即時信心翻落嚟嘅啦。佢上一套電影咧，已經20年前嘅最佳拍檔之最佳拍檔嘅，咁啊，結果咧就成績最到撲曬街嘅。好啦，咁啊，跟住翻嚟嘅後行電影。 大家好，我是 Rick 先网台大典共聚会和其他所有节目的 Kelvin。Rick 2018世界杯有什么看点呢？咁今年主办就俄罗斯，个看点梗系格鲁吉纳酒啦。格鲁吉纳酒7000年嘅历史，可谓葡萄酒嘅发源地，所以俄罗斯人好中意饮呢个皇室成员都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史达咧，都系最中意饮格鲁吉纳酒嘅。所以今年无论你捧边队都好，最紧要都系饮格鲁吉纳酒。Rick 2018世界杯网上睇。在网上听，饮住格鲁吉纳酒一起看，想饮格鲁吉纳葡萄酒，梗系揾格边奴或者揾小弟啦。